欢迎收听由寒武纪念出品，起声幻影制作的《丑奴儿》，作者非我，主播守护严卷，后期雨桐。101集，情之所起二。陈欢一呆，手忙脚乱地从轩月岭身上跳下来，这才瞧见他们荒唐一度竟没进内室，如今这罗汉床颇有些不堪入目。轩辕凛却顾不上这些，一伸手拉住他，脸色又黑了。程欢连忙回神解释：“ 没躲，没躲。” 他在轩辕凛的目光逼视下，一步步挪了回去，直到紧紧贴在轩辕凛身上，对方的视线才缓和下来，也终于肯理会还跪在地上的林峰了。他来做什么？陈欢在他说话的时候偷偷用眼角瞄他，见他脸上露出不高兴来，心里又高兴又纳闷。 你们还在吵架？ 轩辕凛眉头拧起来，实在拿他没办法。朕何须与他吵闹？你不想见他，朕以后便不许他入宫。陈欢揉了揉耳朵，怀疑自己听错了。林峰小心翼翼道：“ 那奴才请陈大人回去。” 轩辕凛看着陈欢：“你说呢？”“ 我说。” 陈欢太惊讶了，以至于不自觉地开始结巴。他不尴不尬地挠了挠头，左右看了看，瞧见没有旁人在，便凑过去和他咬耳朵。 他又不在，你干嘛还这样啊？啊？ 轩辕凛有些听不明白，他是谁？陈欢越想越觉得不对。 你们不是和好了吗？百日宴那天，我看见你把他放出去了呀。你要是不让我出宫，我去太极殿也行。 这句话又让轩辕凛变了脸色。你就在这里，哪里也不许去。陈欢一撇嘴。 我不， 他才不要在这里看轩辕凛和陈荣的活春宫。林峰被他的话唬得全身一哆嗦，恨不得刨个坑钻进地下去。轩辕凛却没生气，只沉着脸不吭声。陈欢憋憋嘴，僵持了片刻，还是缴械投降，赌气道：“ 不出去就不出去，我不出去，他也别想进来。” 哼。 轩辕凛神色立刻缓和下来，瞥了眼林峰，就按他的话回。两人都有些惊讶，陈欢咬了咬嘴唇：“ 你可想好了？陈荣那小心眼，这仇不知道还要记恨多久呢。到时候不肯上龙床，哼！” 轩辕凛眉头拧起来：“朕这龙床，你以为谁都能上？”陈欢眨了眨眼，觉得自己没太听明白。但林峰已经躬身退了出去，他眼角瞥见影子，便将这茬忘在脑后，心里忐忑起来。 林峰出去传话了，回头你们闹起来，可别拿我撒气。 轩辕凛心口被他戳了一刀子，心脏又闷闷地疼起来，也没了力气再和他说话，扬声道：“传膳吧。”不多时，林峰就进来说摆好了饭菜。陈欢连忙出去，却只瞧见桌上可怜兮兮地放着几份汤粥，并无其他珍馐美味。 不是说不许拿我撒气吗？怎么这就开始不给吃肉了？ 轩辕凛被他气得叹了口气，抬手揉了揉额角。林峰有些看不下去了，小声解释：“ 程公公，您这昏迷两三天，中间不曾进食，要先用汤粥温补调养肠胃才是正经道理。” 程欢苦了脸，偷偷朝他摇头：“ 那是贵人的法子，我不用。我身体结实得很，吃一顿好吃的，什么事都没了。” 林峰讪笑，装作没听见。陈欢瞥了眼轩辕凛， 见他丝毫没有不满的样子，心里叹了口气，抓着林峰继续磨。 那我喝粥就喝了，他不能也喝粥吧？ 林峰只觉得被程欢抓着的那只手像是着了火，烫得他心肝脾肺肾都疼，连忙将手拽了出来。 公公，皇上本就脾胃不和，这几日又为着您茶饭不思，饮食自然也要斟酌些。 薛云里忽地咳了一声，林峰连忙闭了嘴。程欢茫然地看看林峰，又去看看轩辕里，拖着凳子挪过去，眼巴巴地盯着他。 你是不是以为我死了，所以难过了？ 轩辕里没吭声，只推了一碗粥过来。程欢抓着勺子搅了搅，看热气飘出来，心里有些不是滋味。他虽然清楚轩辕里对自己绝没有自己对他那样炽烈的感情，可将心比心，倘若轩辕凛在自己面前，他有些喘不上气来。明明什么都没吃，胸口却格外的堵，呕吐的欲望说来就来。他白了脸，慌慌张张地站起来，戳在廊下干呕。轩辕凛连忙跟过来，扶着他的背轻轻拍了拍，吩咐林峰去宣太医。程欢摇摇头， 好像没事，就是有点想吐，但是又吐不出来。 他晃了晃身体，往后踉跄两步，一屁股坐在地上，觉得眼前的场景都是花的。他总算明白什么叫天旋地转了。 我有点头晕。 轩辕凛将他小心翼翼地抱起来，程欢靠在他胸膛上听他的心跳声，鲜活又充满力道。轩辕凛还是个活生生的人。程欢松了口气，虽然身上还没怎么有力气，可刚才那股子痛苦和窒息已经消了下去。 我好像没事了，刚才可能是饿得腿软了。 轩辕凛不太放心，但程欢的确是几日未曾进食。他如今身体孱弱，比常人反应激烈些倒也正常。好，先喝粥。他说着话，却不肯把程欢放下来。程欢便也假装没察觉，心安理得地坐在他怀里吃东西。吃着吃着就笑起来。 我跟你说，我以前做梦都想这样。 轩辕凛眼神沉凝下去，抬手揉了揉他凌乱的发髻，随手捋了捋他的发丝，替他将发髻重新挽好。程欢抬手摸了摸，惊喜道： 皇上这头发挽得真好。 轩辕凛失笑，若不是你每日里偷懒不肯起床伺候，朕何须做这些小事。 程欢有些不高兴，他哪里是偷懒，起不来的时候分明都是因为轩辕凛太能折腾。 轩辕凛忽然环住了他的腰，你若喜欢，往后朕便日日为你梳头。 程欢心里一颤，他便是再蠢也能听出这话里的意思来，可这是轩辕凛说出的话吗？他怎么会对自己说这种话？ 你是不是气糊涂了？ 他一连骗了轩辕凛那么久，逼得堂堂九五至尊每日里为他喂饭穿衣，末了还想假死逃跑。以轩辕凛的性子，没把他千刀万剐都很仁慈了。他本以为这次怎么都得去层皮的，却没想到竟然还能安安稳稳地坐在他怀里喝粥，还听见他和自己说这样的话。他颤巍巍伸手去摸轩辕凛的头，不烫，便转而去掐自己的大腿，临了却又犹豫起来，这万一要是梦，一掐就把自己掐醒了怎么办？于是他又把手收了回来，挣扎了一下，抬手去捏轩辕凛的脸。轩辕凛见他没什么反应，程欢的手便一路顺着脸颊摸到胸口，还试图从衣刃钻进去轻拨他。林峰带着太医进来， 一抬头便瞧见这幅场景，连忙拦住太医，请他在外头稍后。轩辕凛只得伸手捉住陈欢的爪子，朕还有折子要看，不许胡闹。陈欢只以为他现在就要走，连忙端了粥给他，眼见他皱着眉头喝了进去，连忙露出讨好的笑容来。 嘿嘿，我能不能跟你去啊？啊？ 外头热，你在这里好好待着。陈欢还想说话，眼珠咕噜一转，闭嘴了。他的身体一直是你照料，务必尽心。轩辕凛嘱咐院正，进了内室去换衣裳。院正想来给陈欢把脉，他却小跑着去追了轩辕凛。一进内室，他便觉得周遭冷飕飕的，青天白日，这里头竟然点着灯，手臂粗的灯烛竟然已经厚厚地积了一层烛泪，显见是燃了许久。皇帝寝宫桌面竟有灰尘，更古怪的是床帐子竟然垂着。陈欢看了看屏风后头轩辕凛的背影，偷偷摸摸往龙床边走，然后猛地一撩床帐子，里头什么都没有。他呆了呆，这什么都没有，怎么不将帐子收上去？轩辕凛却在屏风后头许久没动静。陈欢等不及了，绕过屏风去寻他，却见他一动不动地站着，石头一样。陈欢懵了一下，猫叫似的小声唤他。轩辕凛身体猛地一颤，看过来的眼睛亮得惊人。陈欢猝不及防地竟被吓得后退了一步。陈欢。陈欢连忙应了一声，心想日头这样好，室内也十分明亮，为何用这样不确定的眼神看自己？难不成他如今比以往丑了许多？轩辕凛大步走过来，抬手将陈欢抱进怀里。他觉得自己今天怕是很难走出这大明宫了。然而陈欢从他怀里挣扎出来，抬手给他宽衣解带，伺候他换了衣衫。 皇上去御书房要多久？ 轩辕凛心里一凛，你急着要走？陈欢被问得莫名其妙，他哪有急事，便摇了摇头。 嗯，我就是想问问要等多久。 你会等着回来？陈欢心虚地移开视线，他可不打算老老实实在大明宫待着，但这种事不能说的，所以他仍旧点了点头。轩辕凛松了口气，换了衣裳牵着陈欢出去。他似乎完全没意识到这内室何处不妥，只嘱咐他让他们换了新的床褥来再歇着。陈欢心里还藏着偷偷溜去御书房的念头，便没吭声。轩辕凛紧了紧牵着他的手，许久才松开，眼神却始终落在陈欢身上移不开。陈欢被他看得全身不自在，他说不出来这目光哪里不对，总之是被看得很难过，他只好催着轩辕凛快走。轩辕凛没吭声，沉默着到了宫门口，却又扭过头来看他，你说要等朕回来。陈欢心想， 我才不，我要偷偷去御书房找你，哼。 因此点头的时候他很没有诚意。轩辕凛不知道是不是瞧出来了，嘴唇动了动，却到底没开口，转身走了。他一走，陈欢心里就是一空，呆愣了许久才回过神来，便看什么都不顺眼起来。 你们这是欺负他好脾气，怎么内室脏成这样也不打理啊？ 林峰正带人换被褥，闻言连忙喊冤，苦笑道， 这罪名奴才们可不敢当啊。自皇子公主百日宴那日，这内室皇上便不许人进来，每日里便是回来也只在外头歇着，奴才们比不得程公公，哪里敢劝啊。 陈欢觉得他在哄骗自己，百日宴与大明宫内室有何关系，哪里就能让轩辕凛放下床榻不睡，在窄小的罗汉床上将就，他那心肠的身体这样窝一宿该有多难过啊。 我又不会去告状，你懒就懒了，还不肯承认。 陈欢嘟哝一句，连忙掸扫灰尘。林峰将他请出去， 好让院正诊脉，而后打发了小太监去抓药煎药，这才拉着程欢进了内殿与他说话。 程公公，这主子的事儿，奴才本不该多管，不过张公公对奴才有恩，嘱咐奴才一定要照料好皇上，奴才这才多嘴说两句，你莫怪。 程欢挠挠头，拿了抹布去擦书案上的灰尘，漫不经心道， 你有话就说，我又不会说出去。 林峰有些糟心，却只能按捺下来。 皇上不喜旁人进这内室，只有一个缘故，您是在这龙床上被太医诊出了死脉。 本章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